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直到世界尽头。林丹是一个普通人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。青年时入选八一队，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。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，让人眼前一亮，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。林丹有些叛逆，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，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。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？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 在格拉斯哥，我亲手终结了自己从2004年汤杯以来团体赛不败的记录。我一直觉得，如果不能为中国队拿下男单那一分，即使最后队里拿了冠军，我也觉得我这个冠军是混来的。从格拉斯哥刚回到北京的那天，媒体引用李永波教练的说法，一个选手想得到教练的信任、队友的信任、同伴、对手和观众的尊重，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特长，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。林丹应该向蔡云、傅海峰学习，学习他们的兢兢业业，如此等等。但我始终觉得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对这项运动、对我第一单打的位置一定是负责任的。我从来不会因为态度出了问题而输掉比赛，否则我不会坚持到今天。对自己这一分的全力争取，对整个团队的责任心，这是起码的。质疑我的比赛态度，这让我感到很意外，也很不解。苏杯之前，我在新加坡站负于泰国的波萨纳无缘四强，随后又放弃了印尼站。教练觉得我在走弯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已经很难有什么事儿能让我轻易的开心起来。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拿冠军，但那也只是一刹那的兴奋。那时候我觉得很孤独，平时在一起的都是队友，但跟他们又有竞争的关系，既是朋友又是死敌。有些想法既不能跟教练讲，不能和队友讲，也不能和家人说，只能自己消化。很多感受是别人无法体会的。打完苏迪曼杯回国后，教练对我的不满，媒体对我的质疑持续了一段时间。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提出我要更换教练。我记得有一天，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找到我，他问了我关于队伍的很多事情，也问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。那是一次开诚布公而且诚意十足的谈话。我感觉到肖局观察得非常仔细，于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，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。我说我和之前的教练已经没有办法再合作下去，我们的很多看法都无法达成共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信任。当时已经进入北京奥运会的积分赛阶段，气氛开始变得紧张，而我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人生舞台，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表现好，我愿意在训练中吃很多很多的苦，这没有问题，但是我很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表现，那也就意味着我没有那个实力，没有很好的水平，所以我希望能有所改变，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位更合适我的教练。我非常诚恳地跟肖局说，我发现之前的训练、之前的配合已经停留在原地，难以突破。放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，我们的任务特别重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有所改变。很快，在2007年年底的中国公开赛前，传奇名帅汤先虎重新出山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2008年年初的韩国公开赛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站比赛，我打到决赛后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。我在男单决赛中的对手李炫一当时的状态非常好，刚拿了一站比赛的冠军， 重塑了韩国一哥的地位。比赛打得异常激烈，决胜局比分进行到21平的关键时刻，李炫一的一气回球被边裁判在界内，而我觉得当然是界外球，就找裁判申诉。主裁判表示因为视线被挡，判李炫一得分。那我肯定不答应，我说这球明明是界外，我希望他改判。不仅是因为比分已经来到了关键的赛点，而且在此之前这场比赛至少已经出现了4次错判。见我申诉，韩国队教练席上的中国籍教练李毛也急了，之前4次误判主裁都帮我改过来了，现在见东道主韩国队施压，主裁便抱定了主意，不敢轻易改判，因为那个球很可能决定这场球的胜负。当时李毛教练把矛头对准了我说，前面都判给你了，凭什么还要判给你？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着急，倒不是因为这场球我最终赢了或者输了会怎么样，而是我觉得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你这样和我一个队员计较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我们就这样吵起来了，这时候双方教练都上来拉，李毛被韩国队的助教拉住了，我们的中波教练也来劝我。当时李毛教练在冲过来的时候指着我，中岛为了保护我就上去把他推开，结果他又指着中波骂，一副要动手的样子，我非常气愤，也不够冷静，结果就把球拍给丢了出去。最后这起事件被媒体称作是韩国口诀风波。这件事如果是韩国队其他教练说我什么，我理都不会理，可李毛教练和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，如果韩国队对我有什么意见，我也不觉得第一个站出来的应该是他，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表现得比韩国人还激动，这真的激怒了我。虽然后来有媒体说我没有修养没有道德，但是韩国人这样操控比赛真的很不光彩，媒体不了解情况，我也不想多做辩解，清者自清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作为冲突的第三方见证人，捷克籍主裁判莫米亚事后也承认场上当时确实出现了错误判罚，不过因为视线被挡又受到了边裁和电视裁判的误导，他才做出了错误的判罚。不光是我这一场比赛，之前李宗伟在第二轮遭遇李炫一时，在双方战至1-1后突然以发烧为由退出了比赛，据传也是对裁判不满的一种抗议。大家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，不光是2008年这一次，之前的釜山亚运会就曾发生过陶菲克因抗议裁判而罢赛的事件，中国女双高龄黄穗在比赛中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当时把李永波急的都上去拍裁判的后脑勺了。说到底还是国际羽联没能起到监管作用，让大家愤怒的这种事情每一年都在上演。但是事情过去以后我倒也能理解了，当时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李毛又是教练，怎么能帮着韩国人来对付我一个队员呢？可冷静下来后我也明白了，李毛教练是一位职业教练，他拿着韩国羽协发的薪水就会做他应该做的事，他当时是为韩国队服务，他就应该心向韩国，这没有错。李毛是一位很优秀的教练员，这毫无疑问，至少我觉得他的效率很高，之前他带过我的前辈孙俊、董炯，他们是当时中国男单最顶尖的两位选手，他还曾带过曾经比较低迷的韩国男单孙生模李炫一，孙生模还获得了雅典奥运会的亚军。再到后来他又去了马来西亚执教李宗伟，你会发现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这些运动员提高了一截，让当地的男单水平有所起色。因为他没有带过我，所以一般见面我都叫他毛叔，我们都只是普通人，只是挣我们的薪水养活自己的家人，我作为队员拿出我最职业的状态，那么李毛作为教练他当时也没有错，只是我们俩的情绪都有点失控了。体育的职业化国际化本是一种趋势，否则也不会有郎平执教美国女排，不会有梅西加盟巴萨，诺维茨基也不要去 NBA 打球了， 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，代表的都是这项运动的职业精神，既然来了就要为这个俱乐部，为这支国家队效力。韩国的风波才平息不久，我们去福建晋江备战当年的汤尤杯，结果又爆发了所谓的欧师门，我一下又被媒体当作是坏小子，成了羽毛球队的恶人。事情的过程很蹊跷，当时我们在训练馆打了一次队内比赛，比赛结束后的第三天，突然有媒体报道说林丹当众拳打教练吉新鹏。因为忙于训练，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新闻，直到在晋江接到无数电话，都还感觉莫名其妙。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那天打汤杯的模拟赛，全队被分成两组，比如说我、陈龙、杜鹏宇三个人加两对男双，我们是 A 组， B 组的男单有陈金、鲍春来等。比赛打到第五场，是双方的第三单打，这时陈龙赢了，那自然就是我们 A 组赢了。结果中波教练搞错了，他把陈龙算作 B 组的人，宣布 B 组获胜。当时我们这些已经打完的队员正在休息，突然教练宣布我们输了，那肯定就急了，就上去跟他们复盘。当时每个人都很投入的在打这场比赛，突然间说我们输了，肯定不愿意，肯定急嘛。那何况如果陈龙是 B 组队员，岂不是变成我们在给对手加油了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是性格特别温和的那种人，当时就远远地喊了一句，怎么可能呢？事情本来根本怪不到吉新鹏，他是助理教练，也不是排兵布阵的那一个，他当时只是负责宣布结果。我这么一喊，他可能也有点茫然，他也不客气，就跟我吵，两个人嗓门都不小，在场的媒体都转过头来看。这时候中波已经反应过来是他弄错了，也不做声，但是当时已经收不住了，因为很多媒体都在，谁都不可能有很过分的言语，只是双方的态度都不太好。说来也是巧，如果当时只有我们队员自己在，可能吵吵就过去了，没什么事儿。可当着媒体的面，我跟吉新鹏这么一嚷嚷，他作为奥运冠军又是教练，肯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。谁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第二天也确实没怎么样，谁知道到了第三天，突然有媒体，而且是当天不在场的深圳一家媒体，突然爆出这样的消息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当时的局面有点失控，因为那时候这件事儿已经被炒作成不是林丹自己的事儿了，而演变成整个羽毛球队的一起恶性事件，甚至有人开始攻击李导，指责队伍管理松散。李导这才发现有点不对劲儿了，就找到吉新鹏说，这时候你必须出面解释一些事情，因为已经伤害到队伍了。但是吉新鹏说，我要征求一下我家人的意见。然后谁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就这么消失了，打电话关机，人也不在队里，队伍正集训的时候他就突然离开了两三天，谁也找不到他。这件事情越闹越大，全队都特别不高兴，因为这本来也没多大个事儿，完全可以内部解决的。李导就跟我讲，这段时间你可能会不太好过，因为很多矛头都会指向你，但你还是要好好备战，别因为这些事情太过分心。从他的言语当中，我发现那会儿李导已经有点伤心了，吉新鹏毕竟是他培养过的运动员，怎么能置队伍于不顾，平白无故的失踪两三天呢？我自己就更加想不通了。2007年年底，我们在珠海集训的时候，吉新鹏就住我隔壁，每天都来我房间打牌，那时候他跟中岛一起住，晚上吃完饭也没什么事，就到我房间说，来炸一锅。那会儿我们打连珠炮几乎天天都在一起。到了2008年集训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闹了这么一出。几天后，吉新鹏更新了他的博客，在这篇名为《我的回答》的博文中，他写道，4月8日，林丹与我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昨天下午林丹已对我做出道歉，为了国家利益，为了队伍安定团结，我不希望影响备战奥运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谢谢球迷朋友对我的关心，让我们安心备战奥运，感谢大家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吉新鹏是我的前辈，悉尼奥运会男单冠军，大家都叫他老吉。老吉在羽毛球队算得上是一段传奇，他参加悉尼奥运会是最后五分钟才定下来的，本来教练选的是陈红，不是他，而他的职业生涯就获得过两个冠军，一个日本公开赛冠军，一个奥运冠军，这就是他的命，你不服不行。后来事情调查清楚后，听说也许是当晚回去后，吉新鹏给家里人打电话，可能说的是今天特别不舒服，跟林丹吵起来了，甚至可能说到了小队员还想上来动手，结果消息就被捅给了不知情的媒体，一个火苗最后被扩大成一场灾难。李永波后来也问吉新鹏，你了解你的家人吗？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最受伤的肯定是队伍，我们都是中国队培养起来的，可因为这样一件事，在队伍需要他的时候他选择了消失，最终伤害了他和队伍之间的感情。我作为一个年轻队员，跟老大哥说话有点激动，自然有我的不对，但这都是家事，可以关起门来说的。最可惜的是老吉人不坏，可是最终却不得不离开国家队，因为全队都知道了这件事儿，队员很难再跟他心贴心的交流，教练和队员之间失去了信任，就没有办法再合作，这对队伍对他而言都是损失。等这件事儿再过去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后，老吉可能也不会再去计较我们之间当时的一些不愉快，只是他肯定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么件小事，他的人生会发生这样的改变。北京奥运会后，我也一再跟媒体说，我一直想用我能取得的成就告诉大家，我不光球打得好，也是个非常健康的运动员，我不是别人以为的那样，拿了冠军就觉得了不起了，就会冲动，甚至打教练，根本不是那样。经过这些争吵也好，误解也罢，我也在反思，时代不同了，教练与队员之间沟通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变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们被教练踢上两脚，或者教练上来扇扇你，那都很常见，家长还恨不得拍手称快，好，教练管得严。当然我也承认，管教严厉对男孩子是有好处的，但是面对现在的年轻人，千万不能用这样的姿态跟他们交流，他们根本就不屑，他们直接顶你一句，世界冠军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就没话说了。只有先跟他们交上朋友，用更巧妙的手段让他们信任你，他们自然而然愿意与你交心。对待不同性格的小孩，你还不能一锅粥煮着大家一起吃，那样效果肯定不好。在我看来，一个教练手下最多带三个运动员就顶到天了，不能再多，一碗水你让大家都喝一点，那只能是解渴。但科学的训练，队员需要的不仅仅是解渴，他要的是教练帮他补充需要的微量元素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的创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。而我们目前的情况，多数时候还是一个主教练带十名队员，那样的效果也只能如此，只有做到一对一精对精训练才会更有效果，更有针对性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2004年8月15日到2008年8月17日，这是充满磨难的四年，却又最终换来了完美的一天。和雅典奥运会之前巧合的是，2008年的汤尤杯也是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的，同样的赛场，同样的酒店，同样的结果。在汤杯三连冠后，东南亚三站比赛中，我选择只参加了泰国公开赛。在拿到冠军后，我开始进入一级备战的封闭状态。在迫近2008年最重要的一战前，我想了很多。在中国，一名运动员好像只有参加奥运会并拿到冠军才有可能被认可，而其余人留下的全是模糊的面孔，你无法改变这一切，你只能承受。然而运动员只有两种，一种是他的命非常好，受到了上帝的眷顾，虽然他没有什么辉煌的故事，却拿下了最重要的冠军。还有一种是，他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时代，但是在提到某次比赛时，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遗憾。就像足球界的巴乔，真正像乔丹或者舒马赫那样完美的人，只能说是命运使然。 我没有给自己算过命，但我知道我是个争议性的人物，这说明我还得努力让自己更强，赢到让别人无话可说。我只能成为这样的球员，只能是脚踏实地的那种类型。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就更没有什么幸运可言。如果我拿钱去买股票啊、彩票这些，那一定是打了水漂，因为我不可能有中大奖的命。人的一生很有限，运动生涯更是非常短暂，可以说从开始拿起球拍的那天起就进入了倒计时。从我2000年进国家队，2001年开始在国际比赛亮相，到北京奥运会的7年时间里，我每一天都在努力，都在不断地证明自己。我对自己说，不管北京奥运会的结果如何，事业和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，打不好顶多就是等着被人骂呗。但是我有一个前提，我不允许自己什么都没打出来就输掉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而就像拿到了冠军，那也只是这一次的辉煌，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点。因为我把各种好的坏的情况都想到了，在北京奥运会前，我已经可以感觉到那面墙的背面是什么了，心里因此就踏实了一些。然而要说不紧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段日子因为全情投入地做一件事情，所以感觉时间过得很快。我每一天都练得非常投入，汤导也在，身边的教练都在全力以赴地帮助我，同心协力地希望我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变得更强更稳定，并且也在帮我找更多的方法释放一些压力。以前每到星期天，我都会睡到中午，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去吃饭、逛街或者看看电影什么的。但是到了备战的那2个月，我基本上每个星期天都会像往常一样，上午9点就去跑步，不一定有多么大的强度，我只是希望自己每一天能保证很好的状态。这样到了下周一，我就能很快很直接地进入到训练状态。我只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一点收获。然而训练总局的那堵围墙并不能真的让你与世隔绝。随着全世界的媒体涌入北京，北京的体育馆路，中国体育军团的重镇，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。倒计时从100天、50天到30天，你甚至能感觉到雷响的战鼓越来越近。所有人都跟我说，林丹加油，战胜李宗伟，战胜朴成焕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以前不怎么打招呼的，见到我都说加油。我知道他们是好意，可我本来就有些心烦意乱，他们这么一说好比火上浇油。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也会焦虑，在别人看来甚至会有一些不可理喻。小时候在81队有过因为摔拍子被停训20天的经历，但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，被我摔掉的球拍大概可以编成一个排。有时候跟陈金或者小豹打队内比赛，大夫帮我打固定超过15分钟，我也会着急，我会抱怨为什么这么慢。吃饭要吃多少我也烦恼，吃多了不行，吃少了没力气。那段时间的我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，好在我提前适应这样的压力，时间在一天天地磨掉我身上的刺儿，这总比我到了奥运会赛场上再焦虑要来得好。 20年的国家队生涯，20个世界冠军，2枚奥运会金牌，5次世锦赛冠军，汤姆斯杯6次夺冠，苏迪曼杯5次称雄。世界羽联统计，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，66次冠军，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。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，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，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，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。即便是在面对盖德、陶菲克、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，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。有他参加的比赛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，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，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。